国之雨来， 臣上来。王强持此幽关， 引之三王犯兵，臣王强进家皇万岁。 亲亲戚，你为何不走与寡人去道啊？ 臣启万岁，朕小丑挑帘犯禁，无非是诈取金帛而已，若能财物到手，他自然堪一哄堂。 将那藩王领你， 臣启万岁，降那杨家，这太君此朝以后能当家。二卿吃功去吧。 臣遵旨，臣万 事事。为国求贤当谨慎呐。 哼，此有安邦定国，臣 但愿如此。

见那鹰以强欺弱，气他不过，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。 怎么样啊？ 那鹰啊，就应声而落了。 哎呀呀呀！看他二人有如此本领，真不愧我杨家之这身本领，无有用武之地。当年你父像你们这样年纪，早已为国报效了。 三爷， 堂坐下。 告坐。啊，老爷。 夫人，请坐。 请坐。 Thank you.

钱以内，百步之外，十种金钱，这方可为帅。好，当场使来。 好，使来。 遵旨。 Thank you. 心狠

将我隐藏在何 还是杨少鹏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听众朋友，杨少鹏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